第八课，遇见原来的我。课文，遇见原来的我。 如果有一天，你看到自己婴儿时期的一张照片，你能认出自己吗？也许你会一下子认出自己，因为你觉得你一直都是你。但实际上，从拍照片的那一刻起，你的身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比如说，你的皮肤自你出生以来已经被更新130多次了。你的酒窝不见了。5岁那年，你从高处往下蹦，跌倒了，脸上留下的疤痕掩盖了它。你的大脑已经比拍照时增加了2到3倍的重量。如果你确信你就是你，不管怎样变化，那么照片上的婴儿到底是不是你？是现在的你，还是一个不同的过去的你？如果是过去的你，那么有多少个过去的你？是不是还会有更多的不同的你？你用电脑生成了一张你50岁时的图片，对你而言，就像看一个陌生人。有关本体的问题困扰了哲学家2500多年。什么是本体？这里说的本体就是我们的思想或身体。赫拉克利特把自我比喻为一条河，河流流动时会呈现出不同的状态，但它始终是固有的那条河。他将自己的观点阐述为，不管你变化了多少，始终只有一个你。大卫·休谟不同意连续的自我的观点，他是这样陈述自己的见解的：我们的思想是连续不断的认知组成的演变过程，而你可以推测，譬如婴儿大卫的油画呈现的是一个与成年大卫类似的人，并非完全相同。哲学家们对本体的问题各抒己见，我们却在想一些更为实际的问题。假如休谟是对的，那么从现在开始，10年后你就会成为另一个人。你还需要遵守现在的你做出的承诺吗？或者说，一个被通缉了15年的罪犯，今天还应该为当初触犯法律的行为受到惩罚吗？我们每个人都会发生变化。譬如你去整形，你因为过于忧郁而吃药，你做心、肺或者其他器官移植手术，这些都会逐渐改变你的面貌、情绪和行为。你还是你吗？德里克·帕菲特有一个极端的空前绝后的假设：假如将他的大脑一分为二，移植进另外2个身体中，两个人术后从昏迷中清醒过来，都会认为我是德里克。但是，德里克不可能是2个人，他也不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。由此，他得出结论：个人的本体并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。不瞒你说，对这个问题，我是这样想的：哲学家们的言论、学说离我们十分遥远，我们不会陷入本体的思索，我们也不会设想将大脑移植给2个人。那简直就是拿自己的性命开玩笑。我们只想无忧无虑地过日子。可是，会不会有一天你醒来，感觉今天的我不像原来的我，而像是一个崭新的我了呢？